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正在直播《古典也流行》，北京时间14:06，大家都在吗？今天的周末阳刚又如此好，你打算到哪里度周末呢？来看看大家都在说什么。原来陈琦说了周五打卡，下午好，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签到。好吧，安卓说听成了勃艮第小镇。哎呀，伯利恒，勃艮第是红酒区，是不是就一直很喜欢喝酒呢？来看看三班的各位朋友在哪儿在听呢？哦，吴京生，这是陶然亭吗？在公园里在放着古典流行吗？此时阳光的午后，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分享一组可以在冬天听的好听的音乐，来迎接这个周末。 All our troubles will be miles away. Once again as in olden days, happy golden days of yore, faithful friends who were dear to us will be near to us once more. Someday soon we all will be together in the face of love. Until then, we'll have to muddle through somehow. So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松的、有趣的，但却是历史悠久的这些 Christmas 的音乐，转换到了西贝柳斯的第七交响曲。这也正是古典也流行啊。要说这首作品作于1924年，当时西贝柳斯称它为幻想交响曲，这也是他的最后一部交响曲。我是觉得音乐的感觉层次非常丰富，有着北欧的风格，充满着憧憬的旋律，还有那种自然的音响。西贝柳斯第七交响曲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只有一个乐章，是一部很少见的单乐章的交响曲。就这一点来说，作品就像一部交响诗，因为交响诗通常都是单乐章的。然而这又不是交响诗，因为交响诗是一种标题音乐，都有文学性，而西贝柳斯的第七没有标题，属于非标题音乐，所以还是交响曲。全曲20多分钟。到了他，人们称他为是民族乐派作曲家，其实也是后浪漫之后的一些音乐的风格。我为你带来现在这个版本，来自于科林戴维斯的版本，指挥的是伦敦交响乐团。我想说，如果你听音乐一定要有个形象，不如你想象着这首作品是那种林海雪原的风貌。作品整体的气质其实很适合冬天呀，冷峻庄严，时不时的铜管也好像听到自然之声，那些鸟鸣，整个的音乐风格，这可能也和北欧包括芬兰的气候比较寒冷有关，当然这只是我的主观感觉与遐想。直播的古典流行，接下来我们转换一种风格吧，来听听轻松一点的改编曲。古典也流行。慢播是加入了慢播舞曲的节奏， el mambo. A Rudolf le gusta el mambo, mambo. Rudolf le gusta el mambo. A Rudolf le gusta el mambo. A Rudolf le gusta el mambo. A Rudolf le gusta el mambo, mambo. Rudolf le gusta el mambo. A Rudolf le gusta el mambo. 很有意思呢，刚才的这首曲子相信你都会唱了吧。刚才的这一首呢，其实呢融合了慢播和一首经典的 Christmas 的音乐。来看看灯芯绒二号说了在什么，阳光真好，躺在办公室的沙发听音乐。办公室还可以有沙发是吗？那真是羡慕极了。 It's playing just for you。 因为刚才的那首慢播让我想到了这部电影 Coco 寻梦环游。刚才的慢播是古巴，而这里来到了墨西哥，共同感受阳光的海滩吧。 He will listen to music. Only a song, only a song has the power to change a heart. Never underestimate the power of music. But my father, he will never give his permission. I am done asking permission. When you see your moment, you mustn't let it pass you by. You must seize it. Señor de la Cruz, what did it take for you to seize your moment? 不要浪费这样美好的时光，因为有音乐相伴呀。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我们再见啦。 普契尼笔下最逗趣的人物群像，一场幽默讽刺的遗产闹剧。12月3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新制作普契尼歌剧《贾尼斯基基》将爆笑上演。指挥家吕嘉携手男中音歌唱家刘松虎及张文沁、薛浩寅等优秀青年歌唱家，共同传递歌剧大师的不朽魅力。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Thank you.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不知道你们听音乐有没有色彩？像刚才的这首作品，我听起来却是像黑白的感觉。这首叫做《失落的世界》，音乐中好像是在此时午后的阳光下，如果你在户外，就在这阳光下闭上眼睛去感受音乐的脉动，闭上眼睛却依然可以感受到光影。我听这首曲子的感觉，你呢？在温暖的东阳下，在树下闭上眼睛，聆听着树叶的声音，世界的声音。古典流行正在直播，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圣桑，动物狂欢节，天鹅。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在接下来带给你的也是一段弦乐，大家应该熟悉。古典流行经常带你的，薰衣草中的女人。刚才的天鹅是大提琴，而这里是小提琴作品。 阳光正好，就像刚才二号也说，对于二号说了，阳光真好，躺在办公室里来聆听。而且这些音乐，要说有的时候很多朋友觉得有些音乐是如此的美，会伤感，但是就像刚才说的，中性吧，温暖的阳光下没有那么多的伤感。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还记得在22月1号两天前，刚刚举办过奔跑吧莫扎特音乐分享会，在里面呢用六封信来诠释莫扎特的音乐，六段曲子，其实也是为了带来双十二的奔跑吧莫扎特的音乐内容。但是呢，每封信代表着不同的莫扎特的时期。第一封信是莫扎特小时候写给妈妈的，而播放的音乐当时呢也是演奏家声援的学生仔仔演奏的《闪烁吧小星星》变奏曲。而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 Twinkle Twinkle 同样也是改编自《闪烁吧小星星》莫扎特的这首作品，演唱艾莉·威斯特纳。小星星变奏曲来自于莫扎特，但是当然哈利演唱的有所改编，好像是一首摇篮曲，也是青年的时候对童年的回忆。是啊，孩子声音依然很年轻很纯真，但是却有着带着对小时候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闪烁吧，小星星。